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空本市云量会逐渐增多，白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有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 情况，目前呢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二 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是提前安排好了，就等着出发了、 嗯、 那么准备在北京里面留守的朋友们，估摸着这7天的时间也不会天天跟家待着、 嗯、 那我们去哪里呢呀？什么花卉呀、啊、 对， 秋游会啊等等。那么大家如果呢知道相关的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 嗯、 我们先来说一个好地方好去处。 哪儿啊？ 十一的时候呢可以去圆明园。 圆明园，哦，这是当年的皇家园林啊，现在呢是我们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我知道周边很多的百姓们啊，现在圆明园感觉是他们的后花园一样，自己家 里。本来就是哈，嗯， 一年四季啊，这个都能在那儿看到不同的景。很多的百姓们啊，现在圆明园感觉是他们的后花园一样，自己家里。 本来就是哈，嗯， 一年四季啊，这个都能在那儿看到不同的景色，特别是春秋两季。 嗯、 一个是春天的那种自然的野花，一个是秋天的这个菊花。 尤其呢是这几个月啊，新的金秋游正式开幕了。 嗯， 那大家呢如果喜欢赏菊、喜欢拍照的话呢，可以去那里看看菊花。 嗯， 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 对，反正也是去这些公园啊，有的呢是咱们说这种月卡年卡，还有的公园现在是开通这个市政交通一卡通啊，就直接您也不用在那个售票。对，反正也是去这些公园啊，有的呢是咱们说这种月卡年卡，还有的公园现在是开通这个市政交通一卡通啊，就直接您也不用在那个售票走。 嗯，现在还有更省心的，直接手机上啊全部链接这些卡，直接一部手机就全齐了、 哦、对, 对, 对， 而且以后呢这个公园也都会越来越智能化、 嗯、 就以朝阳公园为例吧， 可以这么叫好了， 这就是智能改变生活啊、 嗯、 另外呢如果想远一点的话呢，可以去宋庄看一看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29号呢、 哦、 就会开幕了，会持续7天的时间、 嗯、 有很多的讲座呀，还有一些现场的表演。那另外呢特别喜欢就是淘宝的朋友啊，您可以奔那个环岛西街，那儿有专门的一条淘宝街，设了很多摊位、 嗯、 您可以奔那儿去淘点小玩意儿什么的啊。 我说那是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嘛， 嗯， 我说有一些艺术爱好者也是到那儿挨着门脸的逛看啊，守着一个这个 车的一个废墟啊，就是也不算废墟吧，一个车就是那种破破烂烂的，都已经挤得不行了的那种样子，只能在那看着，端详了得有半个小时，就当一个艺术品一样去欣赏，然后呢也不肯错窝的走。一会儿那主人出来了，这个游客就过来问，您这个产品到底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里面这人说了，先生您走错了，我这是修车铺。好冷啊。 好吧，别有一番风情啊。还有听众说，那我不想出门，我嫌人多。那你也可以在网上浏览。那么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许多特许的文创商品呢，已经亮相京东的官网了，您可以在上面啊找一找它的旗舰店，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徽章啊、文具啊、家居用品啊、服装服饰什么的，包括纪念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网上那可看的就更多了。网上浏览，别说宋庄的艺术品咱们能看到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什么看不着啊。 所以说呀，你这么一算的话，这七天好像还有点忙不过来， 不够呢还。 好吧，不管怎么样啊，或忙碌或休闲，总而言之希望您节日快乐。同样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我们来帮忙支招想办法出主意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联系，同样是发送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开心多多，快乐满满，这里是带给你开心快乐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他那个社表卡呀，正面不是有那个塑料皮儿吗？不是套的那个壳啊，是那个皮儿。他说破了，而且还掉下来了，说这个怎么办呢？影不影响使用？另外呢，说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补办卡？如果是想换一张新卡的话，那么去哪儿办？需要多长时间？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社保卡， 对，这个没事啊。你那个壳，所谓那层塑料皮儿，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塑封，薄薄的一层膜，摘了什么都不影响使用。而且刚摘的那几天，您会发现，哎，我又有了一张新卡，因为里面特干净，挺好。 你觉得挺好是吧？ 我觉得挺好 啊。人家你看着别扭，人家就想要那带塑封的啊。如果打算想换一张新的啊，或者说假设哪位听众他不小心不留神说得丢了， 啊， 怎么办？ 啊， 上哪儿补？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补办过的朋友，麻烦您说一声，或者呢给他打个电话啊，1300104-0023，1300104-0023。我也在琢磨哈，其实那皮儿挺结实的，您这是搁哪儿了？您这是干啥使了？愣把它给磨掉了啊！ 肯定是你不经常看病， 哦， 你知道，就是你不怎么用。如果真的老用的话，毕竟那是一个 塑料拿来拿去的是吧？ 对，而且它上的还有一个 IC 卡那个芯片，有一个金属的位置，跟它摩擦那个地方是很容易起皮的，用不了几天就得换。 行，看来你还挺有经验的啊。 是我这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家儿子1989年6月生人，在澳大利亚留学7年，硕士毕业。哎，这不是征婚的吧？ 不是 啊，说户口呢是北京大兴榆乏人 啊。 他是呢想帮儿子找一份工作， 对， 但是呢不知道找谁去。这个情况说该找什么样的单位啊，或者什么样的渠道啊？ 我猜测啊，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您自己来替儿子来发布的这个信息。如果是儿子自己发这个信息，那我们真的得说两句，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网络用语啊，比如说这个妈宝男。如果一个孩子已经在海外留学7年，硕士研究生都已经毕业了，他还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或者说到哪儿能够找到求职的信息，那这些年的学真的白上了。这个话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好听，但是实话就是这样。 好， 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途径可以去找工作，哪怕您说就定在您所在的这个大兴榆乏镇这一个地方，有人才，有各种网络上的这些求职的平台，这么多的东西，无论如何，不 不至于啊，说您需要来这儿来求助，在哪儿能找到这么一个岗位？ 行吧，那你说的这话不爱听啊？ 嗯， 我说点您爱听的啊。 你说什么？ 往回找不着吧啊？ 啊， 咱们假设啊， 啊， 孩子刚回来， 嗯， 你想啊，跟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刚一回来他有点不适应，有可能呢，他现在呢想歇歇，想适应一下，还没有那么着急去找工作，这都是我们猜啊。 嗯， 您呢可能有点替孩子着急了， 着急。嗯， 兴许呢他自己心里有数，只是呢他没跟您说。哎，您可以跟他哈旁敲侧击一下。当然这是我这么想啊。另外呢，这个做妈妈的心理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你又不是当娘的啊。 嗯， 这个我们就不怪你了啊。当然渠道应该还是挺多的，比如各种网站呀，啊，包括一些手机 APP 啊，现在其实找工作的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啊，话说回来，找到一份就是他也满意，你也满意，对方也满意，哪儿都合适的，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 嗯， 而且就是您提的这个要求有点过于的限制了，我觉得一个在海外留学了七年的硕士研究生一定要在语法镇上找一个工作，这个有可能会使他的眼界也有点受限制，我觉得 或许呢就是先找一份工作适应一下，以后有了更合适的再突破一下也可以吧。 嗯， 啊，八九年的也不大是吧。 嗯 嗯，什么渠道啊，大家可以给这位妈妈出出主意吧。她也留电话了啊，电话是13801363011，13801363011。最重点的你没说，就是您孩子学的是什么专业。 对，这很重要 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 嗯， 大家私信交流一下啊。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有一把不错的吉他，打算奔哪儿去呢？ 反正是要往外地去，具体去哪儿不知道。 嗯， 他就想， 啊， 对，他就想知道这运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损坏呀，啊？需要注意些什么？ 能送肯定是能送，是吧？ 嗯， 这个坏不坏的，这个快递公司管吗？ 两重因素，我觉得， 啊， 就是一方面，如果您这真的是一把很好的啊专业的这种吉他，运送的话，您可以单独的买一个这个保值服务啊，就是这东西价钱是多少。您如果不买保值服务，按照咱们现在的规定呢，是只在您的快递费用的这个基础上乘以七倍，七倍以内来赔付。也好比说收了您30块钱，那最多就赔您210块钱，这到头了。但如果您花钱买一个保值服务，我说我这东西值3000啊，3000的保值服务可能需要您交个那么几十块钱的，类似一个保险性质的。那么如果出现了损坏，人家是可以去包赔的。 啊，哦，哎，如果坐飞机的话，这个乐器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吧？ 对，一般 吉他是可以的哈。 这种特别 超大的就没有问题。 即便超大的那种，你也可以单买一个行李票，就要求我自己就得本人拿着。 啊，哦，嗯，那有点贵哈。反正如果说谁最近去那个地方，帮您亲自带过去，随身携带，这是最好的。 嗯， 如果说非得快递的话，那主要就是注意包装和那个保价。 对， 您如果自个儿担心的话，能不能我自个儿包好了给快递公司送过去？ 哎， 他还会拆开看吗？ 应该， 他得拆开看这里面是什么呀， 对， 对不对？ 你可以当着人家的面，快递公司人来了，算是验货的过程，让人家亲自见证。但是呢， 嗯， 你自己不放心的话，你用你的专业的这些设备，一些防震的呀，一些涂料啊，或者一些这种包装纸啊什么的，一层层的给垫起来。 行，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快递过比较金贵的怕摔的东西啊，这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嗯， 而且大概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啊，哪位比较清楚，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也跟乐器有关啊，想让他们家孩子学民乐，人家不学西洋乐，要学民乐， 挺好啊。 啊，说哪种乐器好学一些？啊，哪种？笛子是吧？ 谁告诉你笛子好学的？ 就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啊，音乐课 啊 有那个竖笛课， 竖笛 啊， 对对对， 就那个挺好学的，吹吹就吹出声来了。 嗯，吹出声来是很容易， 就也能吹出简单的曲调。那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个就挺简单的了嘛。 所有的乐器真的想学好都没有简单的，没有好学的。 相对来说呢， 你要说就以能出声为标准的话，那么像我们中国 口哨也能出声。 哎，对，扬琴它是属于那个弦调好了你自己可以定音的，对吧？ 嗯。 那么琵琶和二胡这类的这个弦乐啊，拨弦乐器、擦弦乐器，那是需要你自己去找这个音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像琵琶还好，那还有品能摁，二胡那是根本没有的，那你完全得自己去找。 二胡不好学， 对， 就学的特别 精准了不太好学，因为以前我们家楼下 啊 住过一位就是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二胡的演奏家 啊， 我天天我听着他的二胡声长大的， 哇， 伴随了我小学的整个年代， 多幸福啊！ 而且他有很多学生嘛，哎，我这天天就一听好听的，一听就是他拉的， 啊， 要不然就是他的好的学生拉的，一听那个差点意思的，那，啊，就我都能听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二胡肯定不好学啊。 嗯， 现在小朋友学的民乐比较多的应该是古筝， 哎，古筝开班的多， 古筝挺多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也好听啊。 对， 当然这个我们也没什么经验啊。哪位家长孩子学这个民乐了，能不能分享点经验？甭管是好学的不好学的，反正都说说吧，都说说啊。要是你孩子学的话，你会让他学哪个？ 看孩子自身的兴趣，我觉得。他首先得觉得哪个音色好听，然后我会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给他做选择，打基础肯定毫无疑问我还是选择钢琴。 好，这个遵循孩子的意见这是主要的，因为他要不爱学的话，你让他学什么他也学不好啊。 对， 那么排除所有的这些原因，那你会挑哪个？ 还是钢琴，真的。 人家说的是民乐好不好啊？ 哦，一定要。 对呀，人家问的就是民乐，那钢琴多老沉呢。 即便学民乐，根儿上我也要让他先学钢琴，你知道为什么？ 来，换个话题。你是来搭档的还是来拆台的呀？ 这个基础必须得十二平均律，得靠这个东西打小去熟悉。 先识谱吧。 对， 行啊，咱们说完了这个啊。乐器的事儿啊，然后奔厨房，奔厨房啊，每天都得奔一回厨房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之前我们的问题很多都是集中在就是不锈钢的锅烧糊了怎么办，怎么清洗。他问的是那个玻璃锅，因为现在这个玻璃锅呀，就是它非常的耐热，而且很漂亮，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也会遇到这种烧焦的问题。那么这个玻璃锅如果烧糊了怎么办？玻璃锅烧糊了什么样啊？ 一样也是底下黑的。 你烧糊锅吗？ 我就舍不得把那么好看的玻璃锅往火上架， 就舍不得使是吧？ 对，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 供起来是吗？行吧，您这个也够狠的啊，就玻璃锅都有点烧糊了。玻璃锅脏了怎么清洗？不锈钢咱们可以使那个 刷子， 愣刷。 对， 什么上白醋啊，上山了红啊，上柠檬啊，这是我能想起来大家出的主意啊。玻璃锅不知道这些招有没有用。 其实真的好玻璃锅我觉得应该也问题不大，你知道为什么？玻璃的成分主要成分是什么？二氧化硅啊，石英啊，那东西的硬度比那个咱们那个钢丝球还要高呢。原则上你这个铁锅不锈钢锅都可能被刷碗的那个 钢丝 给划破了， 硬来哈， 但玻璃石英玻璃是不划不破的。 但是就是就算是它烧糊了，拿那个钢丝球那么玩命蹭，就能不能蹭出原来透明的效果呢？ 不好说。 你想那个不锈钢的锅，就是你即便那么蹭它还会有一层黄黄的， 对 对吧？ 对，难 行吧。我只能嘱咐您下回注意一点儿， 别糊是吧？ 对，那这回怎么办啊？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这玻璃锅糊了该怎么处理啊。咱这一聊问题啊，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然后再来整理一些新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转一套钢化玻璃茶几儿，长宽高是1米×40厘米×42.5厘米，简洁大方，全新的170。电话是13552898870，13552898870。这位朋友呢，转让吉他套三个，黑色的50块钱，再送一个小吉他。东西是在房山的周口店，电话呢是13161226158，13161226158。这位朋友是替朋友发的一个信息，他呢是有修车和装修用的各种工具，想转让，价格呢可以面议。东西在农展馆附近，电话是15910986115。15910986115。这位朋友，这个也是跟车有关的啊，全套汽车毛绒坐垫用了两个冬天，原价是400多，现在50块钱，在魏公村航天城都可以取，电话是17778091102，17778091102。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鱼缸，38×26×48，原价230，现在100，免费赠送加热管，45码。 在魏公村、航天城都可以取，电话是17778091102 17778091102。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鱼缸，38×26×48，原价230，现在100，免费赠送加热管，45买的。那您没说多少钱卖是吗？东西在北四环，电话是 100啊。 哦，现在100，原价230，现在100，免费赠送加热管，45买的。哦， 人家告诉你那管就值45呢，就是以此来证明我这多值。 是，等于是总共275的东西，现在100块钱啊。东西在北四环，电话是13034339079，13034339079。 我来说两个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叫做美安宝的提篮，就是放车上的那种，也可以当车载的儿童座椅，说就用个一回，买的时候呢是260，现在呢是100出手，电话是13581686567，在虎坊桥15135816866567。那如果是提篮形式的话，我觉得应该那个比较小，就适合小一点的宝宝， 对，小婴儿的那种。 对，像这种啊，就是尤其是孩子用的东西啊，大家一样说适合多大的孩子， 哎， 都叫孩子， 是 18岁以下全叫孩子，是吧？它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健华牌的健骑机，是不是就是那个自行车啊？ 自行车吧，我觉得 就是固定的那个健身用的自行车哈，叫健骑机，说闲置挺多年的了，现在想出手啊。有喜欢健身的朋友呢，请跟我联系。没有说价格，在亚运村附近，电话是13681168421，13681168428。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拉杆箱，新的啊，长是46，宽是33厘米。没有用过，打算60出手，电话是13811506970，13811506970。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大家还在分享十一可以去玩的地方，就是北京周边嘛，这位听众是怎么说的？ 去北京周边玩啊，这个假期选择还是挺多的。我建议您啊，上怀柔九渡河附近，那儿有一地儿叫大真峪长城，车可以开到就在长城脚底下，几乎不用走路啊，适合这个相对来说想少爬两步的朋友去。离市区40公里，还有很多农家院可以吃住，人少还不要门票。 重点是后面这一句啊，人少免票啊。 对， 我们这位网友未来的未来。替他老妈说有朋友想去国庆期间采摘的话呀，我们推荐一个好地儿啊。 啊， 在哪儿呢？在顺义区山里新庄村啊。顺义区那山里有一个叫新庄村的地方。说三面环山，环境优美。现在可以摘什么呢？苏梨、苹果、老玉米。另外呢，您摘完之后呢，可以登旁边的五彩浅山。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奔那儿去看看啊。说这酒香也怕巷子深，你要不知道的话还真找不着。 是， 行吧，好地方啊。昨天有听众呢要给那个羽毛球拍子穿线 啊， 这位听众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啊，可以去天风丽，说不贵，穿得很好，他自己呢就穿过好几个拍子了。但是那位听众呢，希望能够在南城附近，天风丽应该是靠东边一点了，是应该属于算东城还是算朝阳啊？ 东城的，应该算东城的。 在地坛公园附近嘛，是吧？在那一片啊。还有一位听众说，周一你们问了个问题，有听众啊碰到那个结婚的，说那井盖子上贴喜字儿，你还记得吧？ 记得。 他说我给你们查了查，应该是什么意思呢？让新人一马平川，婚姻没有坎坷的意思。 哦。 寓意呢就是把坑填满。 我更关心的是你们结完婚以后啊，这个婚庆的人肯定是头天去给盖上贴了这些东西，办完婚礼以后你们是不是还派人给清洁了？这些工作不应该都留给我们的环卫工人？ 对、不能光想着这个自己的那个乐了哈，就后续的事儿我们要做圆满才是真正的圆满。婚姻不就是讲究个圆满吗？我想在十一期间也会有很多人可能会参加婚礼啊，结婚什么的，就是咱别光想着就是那个热闹的时候，在热闹完了之后啊，那周盘狼藉的是吧，咱们都想着点那还有别人呢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

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一边呢来解决上半时段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呢依然在等待大家的分享和帮助啊。你好吃个包子对不对？ 嗯 啊，那你知道二友居的包子和庆丰的包子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您家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跟我们家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什么区别吗？ 那区别大了哈，方式方法搁的料这都不大一样啊、 哎、 为什么说这话题呢？是我们一听众问的 啊、 您这日子过得是真仔细啊， 怎么的？ 您能吃出什么区别来吗？反正他是想问一下啊、大家都说二友居的包子很好吃， 老听咱节目里头，因为关键是情怀，刚一提这个一堆的听众问，哎呦我们吃那包子长大的，这什么时候又开业了，在哪儿啊，净问。 估计你这话说完还得有人问，待会儿我们再说跟哪儿啊。他就想问一下，说那这二友居的包子和庆丰的包子它有啥区别呀？到底哪个好吃啊？首先想问的就是您这两种包子都吃了吗？您得都吃了是吧、 对，其实您这是属于就是还没去二友居吃呢，因为毕竟庆丰它是连锁，随时在哪儿您都能吃着。 嗯， 但是二友居这您其实是想通过这个询问好做出一个判断，值不值得您跑一趟去排队买那半斤去。 对，这个试过的跟没试过的吧它不一样，有时候这问题呢它也不大好答，就有的人都吃过了、觉得差不多是吧、就哪儿这就比那好吃了，我觉得都差不多呀，或者还有人说这还不如我蒸的呢、但有的人就觉得这区别特别大。到底有啥区别呢？我估计 一个人一答。 对，这个东西口味上的事儿啊，就跟类似咱们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您没法说这个到底哪个好吃，但是区别上呢，二友居的包子啊它的那个皮儿更加的软一些，庆丰的这个包子呢更多的是咱们纯粹意义上的那个发面，二友居的那个其实你感觉它那个面是那种介乎发和不发之间啊，稍微的有点塌，然后里面的那个馅儿水更足一些，这是从我们口感上去给您说这个描述分析是这么两种区别。 嗯， 但是说哪个更香哪个更爱吃，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种水儿足一些油大一些的好吃，但像很多女士可能就会觉得哎呦这太腻我吃不了，还愿意庆丰那种稍微清淡点的，这个您必须得自己尝了才知道。 所以像这种东西尤其都是一些名品的东西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刻意的比较它，有好这个的就有好那个 是 啊，都好啊，咱都不得罪啊。好，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大家，他说哪位帮我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卖那个就是固体的八四消毒片的？ 对， 他说这液体啊他不能上火车带走。说除此之外啊，如果我买不到这个八四消毒片的话，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消毒的方法？酒精啊。 酒精，但是 也是液体的，但是现在有那种就是酒精棉，它帮你就是泡好了的，弄成瓶装的，那个应该是可以带的吧？ 对，但八四它的作用还跟酒精的咱们日常的手的这消毒还不一样，对，它更多是咱们调的这个水里头拖地啊什么的，或者有些衣服什么的需要去特殊的处理，那种片儿还真是以前有的时候超市是能见到有卖的，现在好久没见着了，哪位朋友知道您给提个信息吧。 那也就是说目前 以咱俩的这个哈、渊博的知识来说的话， 渊博去了咱们 带引号的渊博，就是说目前我们俩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比消八四消毒的这种家用的方法。 最常用物美价廉的肯定是这个 啊。 你要说那些真正就起到这个消毒作用的那些产品，那化工商店有的肯定也能买着，但是就未必像这个这么广泛了。 消毒的用品挺多的，但是八四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好处哈。行，那我们还是找这个哪有卖八四消毒片的吧，哪位知道啊，最近看到过了，麻烦您给说一声啊。这位听众呢也打算买东西，他想问一下啊，他想跟网上，前提是跟网上 啊买一个经济实用物美价廉的加厚被子。 哦，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被子好。这不快到冬天了吗？说想请有经验的帮友们指点一下。这帮我说了，你家有一富裕的，你求够了得了， 直接转了得了是吧？啊， 他因为有这个前提条件要加厚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呀，就蚕丝的真的是挺好的，挺舒服的。虽然它可能在价格上啊，比其他的稍微贵了那么一些，但是呢，从质感上和你盖的这个舒适程度上，健康角度透气性来讲，真的是其他的被子没法比的。 暖和吗？ 暖和，因为蚕丝被有一个好处，它一年四季其实都可以盖，但是它也有薄厚之分。就这个季节你盖稍微薄一点的蚕丝被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比较怕冷一点的人，因为现在可能像你这样的身子骨啊，你还盖不上被子呢。但是像我这样的哈， 已经盖棉被了是吧？ 这个怕冷的女士们啊，或者怕凉的人，可能得在晚上需要盖一个小薄被了。那么蚕丝被是挺合适的，因为它很透气， 挺是有点那种冬暖夏凉那个意味的，是不是？ 对，因为它是蚕丝嘛，它是这种。这个纯天然的嘛，加厚的，那就是 更贵了， 羽绒了，羽绒的羽绒被子有些没有蚕丝的贵啊，现在还有专门定做的呢，羽绒被也好啊，蚕丝被好都有专门定做的， 对， 那就是羽绒的，反正尽量的，我觉得要 对， 电话是1314114061613141140616。每每到了这个季节呢，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某宝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找一找啊。 好，另外呢，刚刚我们提的问题呢，有些大家也给了， 你就两根弦是吧？古筝你别看那么多弦，但它一组一组的，它都是按照这个工商界之语直接排过去的，它直接天生出来那声音就已经很舒服了。你像最简单的，咱们说那个《沧海一声笑》，那就是最简单的，把这个旋律倒着来，拉嗦咪瑞哆，咪瑞哆拉嗦，一个个的排，你是上手就能弹，上手就能弹。 而且当下好像学古筝还是蛮时尚的， 女孩适合学。 对对对，有听众说葫芦丝，葫芦丝竖笛最好学。 这位朋友还甚至推荐地儿了啊，说牡丹园附近小月河畔的公园里有老师教葫芦丝，玉泉路附近国防大学二号院也有老师教。您这。都推荐了老师了， 人都学成而归了。 是， 好吧，好，那你也酌情的看看孩子更喜欢哪个。我觉得这个首先得尊重孩子的意见，就是他愿不愿意学。 对， 那如果说他愿不愿意学都得学的话，那么你让他选择一个，对吧？那么在他认可的情况下去学，效果会更好一些。否则的话，他跟你拖拖拉拉的，你那钱有时候也真是白花。重点是你跟他招不起那个 急，还得起急呢， 哎，招不起那个急啊。来，我们刷锅吧。 刷锅， 弹完琴就刷锅哈。我们听众出的什么主意啊？水蒸气清洁法。 先烧开一锅水，让这个水啊滚开，但是不往外溢。这个时候呢，把锅盖倒扣在锅中，用这个蒸汽熏蒸锅盖啊，这是指的锅盖上的那些脏。焖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油垢啊就会变得发白柔软。这个时候取出锅盖，在锅盖上均匀的涂上一层洗洁精啊。这会儿您既然是这种丸子，就别吝惜洗洁精了，多来点，然后再拿抹布蘸少量的水擦洗，这样呢，这个锅盖上的这个油污就能够轻松的去除掉了。 哦，它这个主要是去油哈， 去油的，对。 咱们那位是糊了，是吧？锅糊了。 糊了。 行吧。 这还有一个，这位朋友说您试试拿面粉。哎呦，面粉不会和的一块更那什么吗？ 没有，好多东西都可以用面粉。 拿面粉能行啊？ 去包括油污，就是咱们那个有油渍的那个纱窗，大家都分享过嘛，就是涂一些面粉，当然最好是那个不太好的过期的那种面粉啊，咱不能糟践粮食，是吧？ 反正就 涂在上面， 涂面粉 蹭蹭， 再拿百洁布再去擦，你会发现那些东西能跟着下来。 对。这个听着啊，还是 听着挺靠谱的， 挺靠谱的啊。还有听众也分享了怎么去油污啊，那玻璃锅其实那个有油污也挺难蹭的。 嗯， 他是说我看过一个方法，就是平时啊您切菜的时候呢，就是扔掉的那个什么胡萝卜头什么的，您可以不扔。 嗯， 那个是擦锅盖的好工具， 哦， 甭管是什么材质的锅盖啊。 啊， 说在有油污的地方呢，滴点洗涤灵，然后呢用那萝卜头来回这么一擦，说那个油污擦得很干净，然后再用湿抹布一抹，人用了一词儿啊，叫锃亮 啊，胡萝卜 四个字儿，锃光瓦亮， 锃光瓦亮。 行吧，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啊，不管是去糊还是去污，都是我们厨房里面经常用碰到的一些问题啊。 对，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反馈啊。嗯，哎呀，李师傅又帮人修东西去了。我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特别心疼李师傅啊，大老远的，咱给说说啊。这位听众说，我今天要感谢的是帮团的李师傅。李师傅从大老远坐车来帮我修电器，下车之后呢，又大概走了三站地，可想而知有多辛苦。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一进门连口水都没有来得及喝，就进入了状态。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就找到了故障所在。那看来您这毛病还挺大啊， 挺大的， 找2个钟头点。嗯， 李师傅一般都是药到病除的，10分钟就找着了。 关键是一般吧，就是你去了以后，你半天啊，你别说2小时了，就你半个小时你都查不出毛病，一般人就放弃了 啊。 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找不出毛病来呀。他说技术可谓是一流，在李师傅的精心指导下，目前我的热水器已经修好了。哎呀，李师傅的技术没得说啊，更可贵的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感谢李师傅以及热心的帮友们，更感谢我们帮帮团这个平台，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好人越来越多。重点是哪句话？ 我要向他们学习，去帮助更多的人。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幸福就在瞬间，世界不再遥远，因为爱在身边没走远。海和蓝天交汇的终点，所有梦想为你而改变。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像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好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每个瞬间。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像你最好的每一天。 一首歌曲《幸福瞬间》啊，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而且我们要特地送给这位即将做奶奶的奶奶。他说我快要当奶奶了啊，现在有一事儿呢，想请大家帮忙。 哎， 就是这个新生儿啊，躺着的时候用什么枕头好？现在全家人为这事儿拿不定主意，请大伙儿帮忙。 多找找身边有经验的人， 嗯， 是吧？主要不 是，其实 是 这样的啊。以我的了解啊，新生儿啊，他是不需要用枕头的。 对，最开始的时候是不用的。 基本上就是半岁以后，差不多可以，有时候垫个小毛巾。 对， 或者是垫个就是那种专门的有小朋友婴儿的那个枕头， 薄薄一层。 哎，如果说你怕孩子出汗呀、啊嗯，或者说那块有点不舒服啊，你可以给他垫一个小手绢什么的、 嗯。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新生儿是不需要用耳朵的，因为他那个脊柱是直的。 直的，对。 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背啊、后脑勺，他是在一个 平 面 上。 哎， 对对对， 你要垫不好的话，他有时候他 反而翘起来， 哎，反而翘起来不舒服，包括他会影响他那个吞咽啊、呼吸什么的。 嗯、 所以新生儿的宝宝没有太大必要用枕头。 对， 啊、 嗯。 长大一点的话呢，您可以选择专门的那种婴儿的用枕，它会根据不同的月份， 嗯， 然后帮您去设置，或者呢，哎，就是其实一般家里面就没有特别特别那么讲究在意的话呢， 啊、 哎，垫个小毛巾呐、啊，垫个小手绢啊， 对， 可以过渡一下啊， 嗯。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这个刚才咱们提到那天风力这个地理知识啊，他说我觉得那地儿应该属于朝阳区，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在旁边。这儿呢是一个两区交界的地儿，相隔青年沟一条街，再往南就是东城了。因为我们家这户口上写的是朝阳，所以我觉得那儿应该也是朝阳。 嗯，行， 天风力啊， 好，谢谢您啊。说到白果的吃法啊，基本上大家分享的跟咱们说的都差不多啊，因为再复杂的话，就家里面做起来就麻烦了，估计你也懒得去尝试。有些东西它确实那么做好吃，但是你说跟家做。咱经不起那折腾啊、 嗯、 还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那个火是不行的 啊、 嗯、就他没有那个餐厅那种那个火那么旺，他做不出来那个意思啊。 对，嗯， 好，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20寸以上的折叠自行车，要求性能完好，有品牌的最好，希望价钱在80到100元之间。本人住潘家园附近，电话呢是13520126389 13520126389。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铝合金的梯子，6-7成新，1米多高就行，电话是13716031936 13716031936。这位朋友呢说，冬天快到了，我想要一个5到6岁的儿童同座椅，但是我跟方明猜了半天，您这到底是个是车载的那种儿童安全座椅啊，还是就是宝宝在家里面坐那种小号的那种座椅。他说主要是冬天啊、嗯、衣服穿得太厚，以前用的那个现在一穿厚衣服就会显小了，想买一个新的啊。 是不是儿童安全座椅啊？ 也许我想会不会也可能是家里面小孩坐的那种专门的宝宝椅。 不知道，因为家里面那个小板凳，孩子稍微长大点穿多点他不碍事儿啊，他两边是空的呀。 大了你就跟大人坐一个不就完了吗？ 儿童座椅的话，那你那个坛小了，他确实是坐不进去， 太不舒服了。 我们猜啊，应该是那个车载用的儿童座椅。 嗯，要不然您补充一下也行啊。电话是13031008900，13031008900。再来看一些转让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对藤椅，8成新。搬家放不下，不用了，50块钱转，在西三旗附近，电话呢是17800155889，17800155889。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个蒸汽熨烫刷，9成新，正常使用，原包装、说明书都在，可以立体熨烫西装、大衣等等。原价是100多，现在60块钱转让，电话呢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 嗯，这还有两个求购的啊，这个听众呢想求购的是20英寸以上的， 说了， 梯子呢， 都说了， 啊、都说了、啊， 对对对对， 那没我事儿了、啊 嗯，的确是没有了。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张婴儿床，这没说吧？ 没说，嗯， 95成新啊，说这个价格呢，咱们可以看东西再议吧。在顺义，电话是15801637223，15801637223。 这位朋友转一个小孩的推车，原价400多，现价100，电话是13167326515，13167326515。 嗯。明音反馈了，说前一阵啊，他专门提了个问题啊，就是他三姨有这个抑郁症导致失眠，在节目当中求助、 哦、 说这些天呢有好多热心人给他支招啊、出主意啊、推荐好的医院呀、啊，在这里呢、 哦、 感谢大家的帮助啊。 嗯， 另外呢，说到哪个包子好吃啊，有听众说了，我还是觉得二友居的包子好吃。嗯，他说我们家门口坐公交车十四路角门南站。坐到终点后库下车，拐弯就是顺天府超市。 哦，